生护着心中的他。 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人世风雨，放肆破听。 嗨，各位小伙伴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这个时间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和我一起在线互动，希望你也在听。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。那温热的牛奶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，我总感觉很窝心。日子像旋转木马，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就算。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，不孝有三，在长辈群里面辟谣为大，把我乐精神了。

下的地方站起，我只要一靠近你就觉得安心，你看着我的眼没有怀疑，你对我的相信让我又能重生，不管世界多冷我还有说不容易，我的痛苦你也听了，你是唯一给我的天三月地狱，每次一想到你像雨过天晴， 微博上呢，万年听课小黑林艾特我一条微博，说有人喜欢养猫猫狗狗，有人喜欢养鸟养乌龟，但是有一个人呢非常特别，他喜欢养鸭子。他觉得鸭子黑豆般发亮的小眼睛还有鼓鼓的胸毛呢非常的可爱，所以每天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打理它们，而且还陪它们玩。我看他真的是把那个鸭子的毛梳得非常的柔顺，看起来真的蛮可爱的。我看到网友评论说，对不起，这么可爱一定也很好吃啊，你们这帮坏人。 天天都能见面，哦，你住的也不远，从来就不曾烦恼过时间，在同一个校园看同样那一张脸，想不出未来有

心，当我愿意走你所困，我为何肯等个旧人，谁叫我不甘心，等到怕了都等，梳化是共谁选择吗？可笑可怕，只敢想一下， 可能你会回来呢， 而他给你抛弃，别顾忌，别顾忌，尚有份人在等待你，等你分离又在一起，犹如轮番去就你， 看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还蛮感人的。他说他爸爸在家里面自己染头发，人到中年了，有白头发挺正常的。他就问他爸说，你都快60了还染头发干什么？然后他爸爸就说，每次我回老家前呢，都要把头发染黑，这样你奶奶看见以后呢，这样你奶奶看见就会觉得我很年轻，他就会觉得他也并不老。看完真的觉得蛮暖的。 在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爱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，他怎么一去不返，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，我向世界呼叫，哈 达鲁佩达达鲁佩达鲁佩达鲁佩达鲁佩达鲁佩达鲁佩达达鲁佩达， 我见飞了惊慌展翅飞舞，穿梭天际只想觅自由，心千亿火海心碎，今天一切厄困，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，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，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，我向世界呼叫， 阿玛尼达鲁佩达

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。

和悲剧英雄，当一切都远走，疲劳的青春，多着的爱情，从不曾改变，对我漫无止境的思念，一个平凡的未来，左右明显，要是组成了难得的提醒我，总是的生活，我学来的真理，是不是谎言，还是我的努力不够多？我们曾经擦肩而过，走在扰攘的街头，其实我也曾经有过狂见吉祥的念头，好情与无奈，总希望谁能了解我，如何能满足我那平凡却又饥渴的心，是否一定要偷闲，用不完的金钱才可以自由，交得到好朋友，如果有一天什么都留不住，能不能改变虚荣作祟的哀怨？ Down.

却不 寻找属于爱情透明的句号，以为找到我们之间却不是等号。也许我们都在寻找属于眼泪的手指符号，我们却像平行的双向道，只剩下